着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弃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

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。 笑吧，容我把天真留下，相机证明曾经欣赏过大家。离去吧，忘记永久这童话，想找快乐何不飞奔抱住他，一起开心留下，不再开心由他。愿你记住，结束感情没有罪，变心不是你不对，假使背着良心一起太傻女。愿我记住，眼睛不能没眼泪，只因沙石要洗去，真心爱人无非想他有人可应对。 随地听经典，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，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告别无需来曲折，何苦何苦何必，始终也会痛，最后没有分别。来吧快说吧，求求你直至，明明情爱早早终结，你为何不能舍何辜何苦何必，感

着我伤心，只因你看惯我的泪痕，对你再不震撼，看见了都不痛心。如何像戏里说的对白，相恋一生一世，说了当没有发生，只想要永远退不回头，爱过痛苦一生，沾满心中的泪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，车舞飞扬。 北京车展正式落下帷幕，今年北京国际车展有什么亮点车型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不一样的答案。但是考虑到未来国家的汽车政策，新能源绝对是一个最最关键的词。今天要给你介绍的就是2018年北京国际车展上那些有亮点的新能源车。4月25号，捷豹在北京国际车展上公布了 iPACE 的国内起步价68.8万元。这款车型在 AEDC 工况下续航里程500公里。从新车定位来看，未来竞品车型或将锁定特斯拉的 Model S。虽然这是一款纯电动的 SUV， 但在造型上依然保持了捷豹的家族画设，大大的进气格栅让人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一台捷豹。不过为了优化动力， iPACE 引擎盖上设一处开口，通过空气动力学设计将气流引导至车尾的扰流板下，并且门把手也是隐藏设计的。市面上的纯电动汽车很多，但真正能与性能挂钩的并不多，而捷豹 iPACE 虽然是纯电动车，但依旧注重性能表现，相信未来传统车企推出的性能纯电动车会给新能源注入新的标签。宝马 i8 系列是宝马推出的新能源系列车型，在目前量产的 i 系列车型里， i8 无疑是规格最高、价格最贵的车型。许多人觉得 i8 是超跑，虽然 i8 的价格不菲，但是性能车和超跑没有什么关系。在本届北京国际车展上，宝马带来了他们的 i8 敞篷版。宝马 i8 敞篷轿跑车配备了可电动折叠的软顶敞篷，搭配了一套由 1.5T 发动机和电动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，拥有374马力的最大功率。在这套动力系统的推动下，它的百公里加速时间为4.4秒，最高时速达到了每小时250公里。在纯电模式下，它的最大续航里程为55公里。比起 i8 的硬顶车型，在综合输出马力上大了一些，但这些并不是 i8 敞篷版的卖点。这台车最大的卖点在于敞篷，或许对于那些骨子里透着时尚的人来说，环保加时尚才是他们心中完美的车型。那么这一次的 i8 敞篷版做到了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悄然无踪影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。滴滴滴滴

知道的冰冷，顽固的马蜂跑在背后，直到你不会再回头。你的心就像一个红色石头，将爱情全部打破，回忆全部没收，留在沙漠手中握着一颗 李商隐在诗中写道：“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。”其实吹残百花的不是东风，而是岁月。让我们再难相见的不是距离，而是命运。直到有一天，很亲密的人永远离开我们，我们才会明白“后会无期”这四个字从来不给人留情面。 想和，就算不停。

前的窗口，失眠整夜以后，看着黎明从云里抬起了头，日落是阵前，日出是阵首，直到时光一定会灿烂的。爱过尽头再勇敢以后，要那执着 心，眼泪啊，永远不再。

我们一生中说过千百次的再见，从没有一次刻意，命运只对我们说了一次再见，却认真的让人无力招架。一生中相识相知的友人不过寥寥，一世里相依相偎的亲人不过数几，在生命剩余的时间里，那些还在的人更加值得珍惜。余生不长，让我们相伴不散，多说珍惜，少说再见。